幸福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酒，我们一起来读书，一起来推荐书。今天和红酒一起来做节目，跟大家说书聊书侃书的也是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，来自中华读书报的资深编辑丁洋。丁洋哥你好。 红酒你好。 一般咱们去赴饭局啊，尤其是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，经常会听到这样的问话，哎，这个酒儿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或者说杨哥你喜欢吃什么呀，是吧？经常会有这样的问话。 对对。 有人问我的时候，我说喜欢两样， 嗯 啊，一个是喜欢鸡蛋， 嗯 啊，鸡蛋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， 嗯， 另外一个是喜欢豆腐， 啊， 随着岁数增大，这牙越来越不好了。 我跟你说，比较好伺候。 今年我都已经拔了两颗牙了， 哦。 我为什么说喜欢吃豆腐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笑啊？其实说到吃豆腐哈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哈，豆腐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学问。 对对，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食材。也不仅仅是大家触手可及又便宜又容易得到的这么一种原料， 嗯， 它有很悠久的历史。 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本书叫什么？ 中国豆腐。 中国豆腐，你看，中国好声音， 嗯， 是吧？中国好歌曲，中国好文字。 对，但是这个确实是，这个提法远远早于这些节目了。而且说实话，这些节目有的还是有海外版权，我们来本地化制作。 对, 对, 对， 但豆腐确实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大发明， 一大发明，嗯，啊！这也确实是中国人发明的，中国人特别爱吃豆腐。作者叫做林海音。 哎，对，这应该是作者之一。 嗯，作者之一。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。林海音何许人也？ 林海音，我相信很多喜欢中国文学，特别是喜欢《城南旧事》这本书的读者，应该非常的耳熟能详。甚至一想起那个《长亭外，古道边》的那首歌， 嗯， 就会想到《城南旧事》，就会想到林海音。 对， 林海音是前辈作家了。他的出生成长实际与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关系，当然他后来主要生活在我国台湾地区，但是这本书呢，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的一个童年记忆，另外也是一个乡愁的一个汇集。 林海音，那还有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， 对 啊，也是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。 对对对， 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豆腐， 差不多 是吧？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豆腐，做菜配汤。配荤配素无不适宜，酸甜苦辣随心所欲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豆腐的那些事儿。丁洋哥，你喜欢吃豆腐吗？ 我是非常坚定的豆腐及其延伸产品的爱好者，除了那个臭豆腐这样的，我是不吃，个人习惯。但很多豆制品我都喜欢， 是吧？ 啊。 这本书呢，我们先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它的大致讲了哪些东西哈。这里面有散文豆腐， 对对， 是吧？关于豆腐的一些 散文随笔， 散文随笔，有烤具豆腐， 嗯， 这 这应该说它有出处的， 对，谈它的来龙去脉， 是吧？ 它的历史掌故， 是吧？古代就有人在歌颂豆腐， 对对对。 第三个部分叫做家乡豆腐， 嗯， 这里面像什么母亲的抓豆腐啊， 对对， 什么家乡的豆腐，别致的豆腐。 实际这一部分呢，红酒刚刚提到的家乡的豆腐这一部分，实际主要是不同的作者、不同的童年的成长环境和地域背景带来的与豆腐有关的童年记忆。 嗯， 然后其实这本书说起来是当时因为林海音已经不在了嘛， 嗯， 当时林海音女士健在的时候，她做的一个类似于一个主题书，她就以中国豆腐为主题，她在她的这种视野范围内约了很多作家、学者、诗人，包括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相关人士来写自己心目当中的豆腐，最后汇集成这样一本书。 哎，最后一部分呢叫做海外吃豆腐啊。我跟你说吧，但凡这个到了国外10天以上， 嗯， 很多人就开始想家乡的美食了， 豆腐、榨菜、方便面。 对啊，你回到你突然有一个豆腐宴， 对对对， 在国外那亲切的不得了， 是是是， 真的是不得了， 这是中国味的一种体现。 哎，就分了这么几个部分吧。当然，最后还有一个关于豆腐的菜单。 嗯， 我们上来呢，先歌颂一下豆腐，怎么样？ 我还行。 这里面有一篇叫做《豆腐颂》啊，是在第一章节里面的散文《豆腐》里，你看看这个作者是怎么来说豆腐的啊？它洁白，是视觉上的美；它柔软，是触觉上的美。它淡香，是味觉上的美。女作家孟瑶说，它可以和各种佳肴同烹，吸收众长，集美味于一身。它也可以自成一格，却更具一种令人难忘的吸引力。哎，丁洋哥，你小时候有没有生吃过豆腐？就是说买了豆腐之后， 现在还这么干呢， 对吧？ 对对对， 买豆腐什么都不放，夸一口， 用水烫一下就行了。 我那时候我妈让我去买豆腐的时候， 路上就没了。 真有过那种时候，路上就已经吃了一半了。我们继续来读啊。豆腐可以和各种鲜艳的颜色、奇异的香味相配合，能使樱桃更红、木耳更黑、菠菜更绿。它和火腿、鱼、竹笋、蘑菇、牛尾、羊杂、鸡血、猪脑等没有不结缘的。当你忙碌或者是食欲不振的时候，做一味香醇拌豆腐，或者是皮蛋拌豆腐、小葱拌豆腐佐餐，都是十分可口的。时间允许，做一味麻辣烫三者具备的好麻婆豆腐，或者煎得两面焦黄的家常豆腐，或者是毛豆烧豆腐，绿的碧绿，白的洁白，只颜色就令人陶醉了。假如就一碗蒸的松松软软的白米饭，只此一味不令人百尝不厌吗？他像孙大圣72变却傲然保持着本体。江苏有一句谚语，吃肉不如吃豆腐，又省钱又滋补。豆腐的蛋白质含量是牛肉和猪肉的一半，但是价钱却便宜多了。豆腐的脂肪是植物性的，和肉类所含的动物性脂肪不同，吃了不会引起血管硬化或者是心脏病等毛病，难怪有许多人说豆腐是植物肉。又因为它含有极少的碳水化合物，也适合正在减肥的人吃。豆腐中的钙含量和牛奶相同，特别适合孕妇和发育中的婴幼儿吃。丁洋哥，其实我这4-5年来哈，这4-5年来，逐渐周边的一些小伙伴们呀，就有开始吃素的了， 变成老伙伴了， 老伙伴了。 对对对， 当然也有的 注意养生， 对，长我10几岁的哈，就是一方面啊，是因为他们可能三高了， 嗯， 血压高了，血糖高了，所以他大夫不建议吃大鱼大肉了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大呀，就真的不爱吃了。 明白明白。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个人的信仰问题。 对。 那么他们大部分选择的还是豆腐了， 嗯， 对吧？ 对， 你比方说出去吃饭，我们去素餐馆，就那些做的美味的东西， 最像非素餐的都是豆制品， 都是豆腐。那做一个什么宫爆鸡丁，一上来之后，我说这跟真的有什么区别？尝不出来啊。 对， 哎，豆腐做的 是， 还有的做的鱼。 我是觉得豆腐是一种 可塑性特别强的食物。 嗯， 另外它跟什么在一起就是什么味儿，这很神奇， 很神奇。所以说有了豆腐之后，这是吧，这个素餐就更成为可能了。我们继续来读哈，看看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她是驻颜有术啊，驻颜有术哈，每天都要吞食啊，吞珠食玉啊，珠宝的珠，玉石的玉。据民间传说呀，御厨房呢有蒸锅49口，每口锅里啊都放着镶着珍珠的豆腐啊，就在这个豆腐上面镶一大珍珠，49天可以把它给蒸烂，就是所谓把那个珍珠给蒸烂了。49口锅轮番蒸，慈禧太后呢每天就可以吃到一味润肤养颜的珍珠豆腐了。嚯， 这个太可怕 了，太可怕了，也不是真的假的，反正确实民间有这方面的传说。豆腐的做法呢是先把黄豆泡在水里4到8个小时，气温越高泡的时间是越短，泡够时间之后放到石磨中去磨，磨好了之后呢滤去豆渣，剩下来的就是豆浆。我记得在困难时代的时候很多就吃这个豆渣了。 对啊，那个也有它的营养价值，而且我印象当中，就我小的时候其实不是困难时代，但是好像那种原料比较好的那种大豆做豆腐的时候，如果跟那个豆腐坊有关联，或者他卖的话，豆渣也可以吃， 可以吃啊， 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 豆渣现在人都不吃了，但是那时候它也算不错的东西呢。豆腐浑身都是宝哈。然后呢，把豆浆加热至沸腾，再加凝固剂，一般呢都是用盐卤或者是用石膏做凝固剂。石膏的成分是硫酸钙。盐卤主要成分呢是氯化镁跟硫酸镁，加入凝固剂之后呢再入压箱去压水分，那就成了豆腐了。美国黄豆协会台湾办事处啊，每年都有经费啊，这个补助台湾的豆腐制造商到日本去考察。为什么呢？在日本啊，制作豆腐简直成了一门艺术了。当然很多其实是从咱们这儿学的。 对对， 但是人家后期就，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倒没有那么了解，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，我是觉得日本尤其有些特定领域的这些日本人，他对于传统文化，哪怕这个文化是外来的，他有一种非常固执的这种坚持，甚至有一种近乎虔诚的这种 膜拜。 对对对，包括中国的很多传统工艺，不管是饮食上的还是手工艺上的，不同朝代，远到唐朝或者近代也陆续的有传到日本，但往往到现在你看发扬光大呀，或者保持它原来的那个本色也好，常常在日本能找到这个痕迹。 对，你比方说咱们再举个例子，关于香文化，这个香文化源远流长啊，几千年的时间，其实最早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但是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学者都去反而去日本去取经呢？ 这样 就人家没有断代，人一直在延续。 包括像这就是题外话，像我知道像造纸术也是，很多已经失传或者中国普通的这种工匠不太掌握的一些古法，可能在日本还能找到。 是，继续来看这本书当中的片段啊，这是中国豆腐，来自林海音。近两年市面上出现了用两层塑料袋包装经过高温消毒的机器豆腐，不过这个销路并不是十分好，一般主妇呢还是喜欢新鲜的豆腐。豆腐店做豆腐都是从傍晚开始，天亮前做好，大清早呢又开始造第二批供武士需求。人人都买得起豆腐，比方说在我国台湾地区，一方豆腐只卖新台币1元5角，去年台湾人共吃了5亿公斤豆腐，平均每个人是多少呢？23公斤呢。台湾每年产黄豆6万吨，进口62万5千吨，大部分来自美国，其中10%用来做豆腐，其余的呢多用来榨油。下边咱们说说豆腐的历史。豆腐呢是汉文帝时代，也就是公元前160年左右，淮南王刘安发明的。你看王也发明的。宋朝时候呢豆腐逐渐普及了，在江南呢也成为普通的食品，但除开特殊的情形之外呢，那时候没有成为士大夫的食品，只有下层阶级用来佐膳。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，豆腐扩充到上层家庭，有的时候呢调理成帝王专用的高级豆腐啊。这个宋涝72岁的时候做江宁巡抚，刚 刚巧呢，这个康熙帝啊，南巡，在苏州，这个接见啊，康熙啊，见他年老，就对他说了：“朕有日用豆腐一品，与寻常不同，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，为后半世受用啊，是吧？”这意思就是说，我这有方子啊，你可以让你那厨子好好学学，做的什么呢？做的就是所谓的豆腐啊。那不同时代呢，豆腐的名称也不太一样。那书中呢就开始讲了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，它有什么方法，然后各地又有什么不同的做法。反正这我一看，我其实觉得自己还是孤陋寡闻呐。 对，我们知道的豆腐或者吃过的甚至理解的豆腐还是很有限的， 是吧？ 嗯， 咱平常吃的豆腐有哪些？比方说什么 常见的这几种， 什么小葱拌豆腐， 对对对，这是不同的做法。 皮蛋豆腐，这都是生拌的。 对， 那做熟了，像麻婆豆腐，还有什么日本豆腐，是吧？为什么后来我想，为什么叫日本豆腐啊？是吧？这豆腐是咱们中国的，那人家就是发明了一些新的做法嘛，对吧？而且你豆腐可以和任何菜结合在一起，挺有意思的。书中还有很多，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这一句吧。作家子敏说，我对豆腐有一股温情，它甚至影响到我的处事态度。跟人相处，你不能蛮横地要求对方的心情必须永远是春天。朋友难免有心情坏的时候，难免失言失态失礼失约，那个时候呢，只有像豆腐那样柔软的宽厚心情，才能容忍对方一时的过失。朋友相处，夫妻相处，如果没有豆腐修养，很可能造成终生的遗憾。你看这豆腐都变成豆腐哲学了。 对， 豆腐原是很平民化的食品，对我它不只是这样，它是含有深远哲学意义的食品。它是平民的，但并不平凡，我们的中国豆腐。所以在这本书当中，有一些是作者林海音跟两个女儿编的， 对， 有一些呢是 他们自己 写 的，对，还有一些他们约的，甚至也有他们对于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豆腐的一些典故、一些掌故、一些轶事的这样一种搜集都有啊。其实这本书，你说它是一本散文随笔集也可以，但它也具有很强的这种怎么说呢？史料或者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资料性，都有。 没错。而且作者呢，包括中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、美国人、德国人， 对， 就是他是各国的作者，全都在这本书中有所体现。他们也都挖空了心思啊， 写他们心中的豆腐。 对对对，而且本书不但有这种菜单的实用，还有文学意义。 对， 有思想，有感情， 没问题， 实用性很高的一本中国豆腐， 可以试着做做。 好像我周边还没有完全讨厌豆腐的人吧。好了，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这本小书，而且这本小书它的做工也很精致。 对，装帧设计，因为现在可能您看不到这个画面，但是您如果在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，或者自己在什么渠道上买到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书的开本是方形的。 哎， 而且它那个大小啊，其实有点像一块豆腐，当然比我们现在常见的豆腐大，而且是它把腰封拿掉以后，它是雪白的封面。这个我觉得谈不上多独特吧，但还是有一些匠心在里面。 是，尤其是一些想去做豆腐的朋友，在这本书的最后那么几十页了， 菜单菜谱， 哇，他我随便举几个例哈，告诉你珍珠豆腐怎么做，还真有做珍珠豆腐的，还有虾米烧豆腐怎么做，蚝油菜心豆腐，豆腐丸子怎么做，啊，香干肉酱怎么做，香干嘛，它也是豆腐啊。 对。对， 还有炒素三丝，啊，十香菜，您都听过吗？这里边都有豆腐，还有豆皮儿、鱼卷儿，还有腐竹烧豆腐，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。比方说材料有哪些，如何做，是吧？有兴趣的朋友啊，喜欢豆腐的朋友，这绝对是您的一个小情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来自林海音编著的《中国豆腐》， 九里山前古战场。牧童拾得旧刀枪，顺风吹动乌江水，好似虞姬别霸王。 读书给人以力量，力量的保护，读书俱乐部。